三立， 名字叫三立， 上三下立， 哦， 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不知道我外号吗？ 外，您的外，还有外号？ 哎呀，我的外号不知道吗？ 不知道，您的外号是 马善人。 马善人， 马善人，善人呢？善 马，这善人就您这模样啊？嗯， 哎呀。心眼儿好啊，善呐、啊！我们以良心对待别人，善心眼儿，良心。为什么叫善人呢？没打过架，没骂过人，背地里谈人不好。马善人不干正事，背地里说坏话，没有过，做坏事找便宜。哎呀，一点没有。善，打架，善人有打架的吗？骂人行吗？不看打架的，我不忍，我就这么善。听说，哎呦，打架的，打的呀，哎呦，头破血流的，听说过，没见过，流血不敢看，不忍，心软，善。长这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活鱼，不敢看，善。知道宰鱼，大鱼、活鱼啊。打鲤鱼，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的跳吧，用刀拉肚子，听说过，没见过，不忍，不看，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让我宰鸡，想叫大猪猪踩死他，马善人绝对不干，甭说吊猪猪。我睡觉床上有臭虫，大臭虫怎么办？ 碾死！ 碾死啊！太损了，那是个小性命，那是个小生命，他懂得什么？你不费事，他完了，马善人不忍，去他地，完了那算，也不是臭虫，就算我身上找着大狮子，我身上逮着大狮子，哎呦，这怎么办？ 挤喽啊！ 挤喽啊！那是个小性命，他懂得吗？老实巴交的，他怎么了？他你不费事，一下他完了，挤死没有？不能挤， 那怎么办啊？ 也不能扔啊！不论找谁，往脖子上。善呢、啊、善呢、啊、 您这叫善，您这叫缺德呀、啊、您这叫 玩嘛，玩解闷嘛，这就是、我们还不受痛苦，要保全他的生命，找一胖子， 再找一 胖子玩嘛，现在我要行善， 嚯，要放狮子，你看你 过来，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 就是 这么比方，这是拉这么个点呢？ 哦，拉个点， 拉个狮子点呢？怎么了？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顺义县。 顺义 离这儿很近， 离北京90里地。 哎，对了，顺义县。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个地方吧？ 马坡， 我是马坡的人。 对， 顺义县马坡， 南马坡、北马坡嘛。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对对对， 你怎么没去过吗？ 没去过。 你到过？ 没到。 你怎么知道？ 听人家说过。 你没去过？ 没去过。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家那所房子。我们那住宅一面10里地，我们那院子院墙，我们家那墙啊，一面10里地，四面40里，城砖上角，钢砖下角，40米径小多口。我们院18处马路，我们这一家5路口，回房管处开汽车的，花把式喂鸟的，人用人全算什么？1300多人，马的。各省都不加满的，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济南、苏州、杭州，各省都有我们家财产，都有我们的买卖。 这么说您是财主？ 哎， 大财主。 谈不到，谈不到，谈不到财主。咱不说财主啊，咱不，咱有， 哎呀呀， 咱有多少钱？ 是是是， 和我们老家，不说守护吧，有两糟钱。到天津、北京一比，咱这点钱还算财主？什么财主？财主，这就不趁嘛。你呀、愿意交我的朋友，你多少上我家串个门。 哪天我拜访拜访。 哎呀，我一见着我就喜欢。 谁啊？ 马连良、谭平啊。 啊。 这么说，呵，跟我熟极了。 是啊。 我请他们几位，马长礼 啊， 赵瑞霞 啊， 周克同 嗯， 邱志荣，这是吧？ 名角。 这都上我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儿唱去。程大武、小财主，你认识吧？ 认识。 小财主。 小财主。 呵，今儿上我们家唱。 嗯。 唱一下，上我们家这唱， 咱们那唱， 请他们几位，到这唱，玩儿。咱不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下面还大运好，我请几位到我那玩儿，就住几天，消遣消遣。 嗯， 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们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到时候住几天，愿意玩玩就走时候，一人拿两条。 哎， 咱我是好交，其实我也不打消息，我也不打。 拿两条黄瓜。 啊？黄瓜怎么？ 拿两条。 我那是黄瓜，让人走了拿两条黄瓜。金子， 金子， 金条。 嗯， 十两，十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院长进去后院里扔一大堆，干嘛搁着？但是按时不缴的，搁哪儿？拿玩去，不算吗？家就有的是金子， 有那些金子， 嗯，怎么了？ 有那些金子，您换双皮鞋好不好？ 我呀， 哪儿能错？ 你看打前掌，打前掌为嘛知道吗？这都太金磨了。咋？你看我，你认识？你看我这么些年，我老这双鞋吧， 就是这双鞋啊。 我老这双，你啊，知道吗？不想换，不想换，干净，一贵洁，不贵华，一鬓抛骨，呼喝着耳立耳不吃者，岂有也你？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这是曾子说的吗？这是？ 这是曾子说的。愿意交个朋友吗？ 愿意啊。 上那去你赏我脸吗？ 这什么话， 你到我这玩玩去。 拜 了 拜 了，讲究拜这没有，我不爱听啊，不要拜王。我不配这拜王，你看起我住一天，走上拿两条，拿三条，拿三条， 拿三条银子， 银子啊，金条啊， 金条， 你拿都拿玩去吧。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我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难民，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点钱吧，拿点钱儿，对， 你要试 试吧，开点粥厂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西餐，企业西餐，不满够了吗？开个粥厂，人也不多，十来万人，对不对？吃吧，大伙儿白吃。粥厂， 嗯，就给点粥 喝。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嗯，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富家愁白之肉，贫家割素之羊，头肥肉，酒肉肥马，没有鸡色，腰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劳饿汉饥。 ”就说这类话，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一天三顿 啊， 早晨呢？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棒，就喝粥饱了吗？气死！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啊。我站着看着，吃，有人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还乐，哈哈一乐，